型的全媒体的互动交友类节目。大家呢，如果想登上我们节目呢，来跟我们分享你们的情感状态，来表达你们的情感诉求，就赶快来报名吧。也许下一个登上我们节目的人就是你喽。 对，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它的后台啊，跟我们取得联系。如果你想来到我们节目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不仅仅可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步收看到我们节目，也可以通过后台留言来参加到我们节目。好了，这个废话就不再多说了。 好了，介绍完了，我们介绍嘉宾吧。 嗯，对，这个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的是他，这个名字我觉得特别好玩。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这个俊萌 啊， 又俊又萌，完全是两个不同的 概念， 对对对对，完全就是两个不同的极端。而且一个俊就是说男生好看，基本上用俊，然后说萌呢，基本上都是女生萌妹子的形象。 那我觉得，哎，你这么分析的非常对，因为据我对咱们嘉宾的这个了解呢，别看她就是一个很可爱、很漂亮的女生，但她身上呢也有这个汉子的一面，就符合了俊这个意思，也有很可爱的一面，又很萌。那么我们让他自己介绍一下吧，好吧？ 行啊，这咱们俩还是别在这儿这个揣测对方的姓名了，还是欢迎今天我们非常漂亮的小姑娘 华俊萌 啊， 介绍一下自己。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年北京电影学院的大一新生，我是学影视制作的，又俊又萌的华俊萌。大家好， 欢迎欢迎！你看呢，他今天也穿着校服，北京电影学院， 北京电影学院的。 对，非常洋气啊！刚开学一周是吧？ 时 间不长。 刚开学一周，北电的新生， 你想到什么了？ 王俊凯是不是刚刚入学？ 这个、对，这新闻通稿被炒得很热嘛，说王俊凯这个作为新生，表演新生、第一年， 我只是突然想到啊，我们完全没有沾热点的意思，我只是刚刚想到啊。对对对， 那问问这个萌萌，你有没有在学校里见到咱们这位小鲜肉呢？ 我在学校经常看到王俊凯。 是吗？哎， 他是特别低调的一个人，他就会戴着口罩，然后坐在我们学校的长廊上，就一个人坐着，然后身边我们北电的学生都是自己干自己的事情，特别专注，经常就会在他面前来来往往。哎，一回头，哎，这不是王俊凯吗？然后就、 真的就是这样子， 就真的就是这样，就没有人说把他当成特别的明星一样，就是我们的同学一样。他说，哎，这是王俊凯啊，打个招呼哈，走了，就是这样。 就是会不会有人专门跑过去找他合影啊？这样 也没有吧，可能我看到的没有。 如果是大佐，你要看到在学校里面看到王俊凯，你会是什么反应？ 我觉得就是那看一个什么身份吧，毕竟现在在学校里边已经属于一个老腊肉的身份了，就是而且看到这种。就是明星也好，比较出名的人也好，毕竟在传媒大学也是挺常见的。对， 是吧？ 就是之前在上大一的时候，我还有印象见到那个因为那个时候是舌尖上中国最火的时候， 是李丽宏 老师，我就打个照面过去，我真的最开始没发现似的。然后就是因为李丽宏老师他有一对大招风耳， 对 这个特别明显，对，然后特别儒雅的拎了个小公文包就从我身边，如果你不仔细看的绝对不会发现那是李老师走过。 就是感觉到很多这种大咖，不管是主持界的还是你们表演界的大咖，一到学校里这个光环他们会自动放下，没有说打扮的有多么的范儿。 也可能啊，这个光环是这个大部分咱们这些喜欢他们的人给他们加上的，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许就是自己 普通人，是吧？ 对，因为我上次跟这个李丽宏老师打招呼的时候，也就是老师好，然后说哎同学好，就走过去了。 有没有他说同学好的时候，你有没有一种很饿的感觉？听到了舌尖的感觉， 饿的感觉， 很饿的感觉。 然后吃掉这个同学吗？可还行。 哎呀，那要继续问到萌萌了啊。 嗯， 那就是新闻通稿中很多说，王俊凯在学校里面可能是比较孤独，说没有人理他，真的是这样的吗？ 其实也没有吧。据我所知，就是我经常看到王俊凯也是跟同学就一起行动的，然后身边也有人跟他讲话，就是也笑呵呵的脸上，有的时候就是不戴口罩的时候也能看到他表情。然后王俊凯很低调的，但是他基本都是和同学一起吃饭，然后我们有一次打疫苗，也没说自己是就多金贵就不打那疫苗，也是跟同学在一块儿。也有就是很多谣言吧，我觉得是。 嗯， 这个是北电的新生啊，过来给这个王俊凯证个名。确实是咱们的小凯呢，也非常以这个学生的身份进入到自己人生的新的一个阶段，非常非常的棒啊。 对，这个刚刚也是咱们先暂时先别聊的这个吧。对对对，先，毕竟咱们今天请到的不是王俊凯吧？ 华俊， 对，是 华，有一个字儿， 华俊萌。哎，对，这个刚刚华俊萌也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自己啊，萌萌，就是可不可以再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多多介绍一点自己的性格呀，爱好啊，或者是来自哪儿，这些其他的一些比较个人的一些东西，可以跟朋友们多多介绍一下。 我是来自辽宁丹东的一个地地道道的东北妹子，就是现在网上微博上很火的一个段子，就是你如果宿舍里有一个东北妹子，那么你四年之后你的口音就会变成东北口音。我就是我们宿舍里唯一的一个东北妹子，我相信在四年之后可能我的室友们都会被我带成东北口音。然后平常呢，我们宿舍里就是经常会放一些比较嗨的音乐，然后我们就是宿舍基本上是变成了大家跳舞的地方。我们宿舍基本上都蛮喜欢音乐啊舞蹈这些的东西， 艺术类院校， 对对对，每个人都很有特点。 这是跟室友已经相处了一周的时间了吧？ 对， 感觉怎么样呢？ 就是大家都很和善的。我们室友有一个河北邯郸的萌妹子，一个成都的一个妹子，就是南方的两，还有个重庆的，我们四个人，北方两个，南方两个，就是有文化上地域上的不同，然后大家互相去学习，互相去交流，也很能玩到一块去。 那听这个，他宿舍这几个人确实是，萌萌应该是他们宿舍汉子担当了啊。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本身就作为一个北方人，而且还是 东北姑娘 、哎，这基本上这性格一下就体现出来了，这种而且名字里边还带了一个俊字， 而且感觉这个宿舍里面这种南北这个文化差异确实挺大。像刚才这个华俊萌也说到了，我上学的时候呢，我们宿舍就有这个青海的姑娘、江西的姑娘。我还记得是在上学之前根本我就不吃辣的，有一天他们煮了一碗面条，放了他们从家乡带来的六七种辣椒，也就是说从辣酱当中呢能翻出几根面条。后来我吃了那一碗面之后啊，我觉得 辣酱炒面， 对，我就觉得我的通体都已经打通了，就是任督二脉已经 打通了，自己的任督二脉了。 对，后来现在就是迷上重庆火锅这一咖了，就是一个南北的一个交易，南北那个文化的差异吧。所以说华俊萌也是这几年好好的珍惜跟同学在一起相处的这个时光，然后也是多多的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文化。 对，这个虽然刚刚进入到大学校园嘛，作为一个北电的新生，应该会接触到很多很多不同种类的人也好，事情也好，总之就是跟之前上高中的时候也会有很大的差别。 而且我们那个华俊萌学的是影视 制作， 影视制作， 哎， 具体是哪个方向？对，我们都蛮好奇的。具体是 我们上课会有摄影课，剪辑、拍摄、导演那方面的，就是偏向导演那方面，也会学表演。 你这个拍摄摄影这个是静态的图片，还是说动态的视频会比较多呢？ 应该就是都有，他会教你怎么鉴赏图片，也会教你就是什么样情感的电影你应该要怎么拍，什么镜头，如果这是一个需要表达人物心理的，他会告诉你用一个推镜头然后到特写，然后或者让我展现一个背景，展现一个现在是时代的那种比较宽阔的那种领域，他就会让你拉呀或者上衣之类的， 就是镜头语言会学的很多， 主要是教你拍电影。 哇 哇， 我觉得我们 主要是教你 拍电 影， 就这三个字在他这儿这么轻松就说出来了， 一下就说来了。这可能也跟咱们差不多，就 对， 做节目， 对对，做节目， 主持人 我低调，做节目啊， 搞活动啊，对， 下了节目我们就去抱一下华俊萌大腿，你左腿 我 右腿， 我觉得可以。 下一部戏男女主角就为我们量身定做一下，好吧？ 我觉得可以。刚刚大家也是了解了这个今天来的嘉宾萌萌这么多次他的这些个人的一些事情啊，还有他有关的一些经历。接下来咱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环节，一首歌两颗心。今天萌萌给我们推荐了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啊？ 是毛不易的《消愁》。 哎，最近毛不易非常火。 真的，他应该是这个明日之子是吧？好，那咱们先不多讲这首歌曲它到底讲些什么，一起来听一下这曲来自于毛不易的《消愁》。 亚比亚比晚安各位，我是光宇。 你喜欢现在的自己吗？长大之后的我们，为了生存，会变得世故，容易妥协，甚至变得都不认识自己是谁。 终于要走了，老子可他妈算自由了。 当你走进这欢乐场，背上所有的梦与想 Maybe it would be better if you found yourself another job。 没人记得你的模样，三巡就过，你在角落固执地唱着苦涩的歌，天塌在喧嚣里被淹没，你拿起酒杯对自己说，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幻想 神经病啊，我就是个神经病啊， 于是可以不回头的逆风飞翔，不怕心头有雨眼底有霜，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 守 着我的善良，随着我的 你的人生是给别人看的，我呢没有。 你怎么这么做？怎么这么去？没有人问你，瞧你这个兄弟，没个兄弟走。 一杯敬明天， 我们是很多 敬过往，送我的身体厚重的肩膀。 那些从一开始就选择放弃的，他们不会失败，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失败。失败的，害怕失败，才真正可怕。 真的不应该是穷苦在角落。 你不把过去的烦恼都丢掉，走到哪儿都会跟着你的。 其实我每次上台都很怕的，不过我每次都会跟自己说，我能做到，那就做到喽。来，给自己点信心。自己大声地讲一次，我能做到的，来， 我能做到的， 大声点， 我能做到的。 哎，我特别喜欢刚才这个屏幕出现的最后一句话，认真、用力活。 对， 哎，刚才在听歌曲的时候，这个甜甜和大佐都陷入了深思。 甜甜， 他的小名叫甜甜。 哟，还有小名呢， 甜甜。他们两个人都陷入了深思啊。我刚才在问说，这么年轻的两个人，为什么对这种歌曲会有这么多的感触呢？ 对，然后我说了一句话，我说虽然看起来年轻，但是心里早已不那么年轻。 在哪改的身份证啊？ 哎呀，这个嘛，这个说来就话长了，那咱们就长话短说。对，其实听到每次听到这首毛不易的《消愁》的时候，总会有那么很多过往的经历，就跟放电影似的，一下一下的从你的面前再次闪回，再闪走，闪回，闪走，就这样，就跟那个电影镜头一样，不是拍电影吗？就跟那个电影镜头一样的，历历在目那些以前的过往的经历。而且他这里边歌词，我最喜欢的就是他这个一杯敬什么，一杯敬什么。 过去、 对 过往和将来， 里面最开始应该是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然后是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然后一杯敬明天，一杯敬过往。就是所以所有的，为什么很多人在听完这个毛不易的这首歌曲之后会有产生这么大的共鸣，我觉得可能刚刚像王松说的有那么一两点，我觉得很认同，因为他就是用这种低低的吟唱，没带任何的技巧把整首歌表达出来，就是 更能唱到人心里边去。 他在跟你说一个故事，说我们大部分人都经历过的一个故事，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能从他歌词当中对应到自己的一个经历。那萌萌你这个一会儿就萌萌了，那甜甜哈，那你这个作为一个萌妹子刚入学的一个99年的姑娘，您有什么样的愁需要消啊？我就比较纳闷了。 对，为什么要给我们推荐这么一首比较悲伤的消愁的歌曲？ 三十多的人啊，我蛮理解的。那你这个为什么会喜欢这首歌呢？ 其实每个人看歌的感觉和自己的心态也是和年龄也是相关的吧。我这首歌就特别想献给现在像我一样在大城市追梦的这些人，就是你未来可能是不可知的，但是你想一想，就是有的时候自己会很浮躁，就到了一个点可能觉得哎呀什么都做不好，但是你突然听这歌哎一下就沉下来了，就觉得突然脑里就像过电影一样，想自己现在在做什么，将来要做什么，以前在做什么，就一个对比，然后想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其实也是挺励志的一个歌，就是听到莫名一下哎就安静下来了，就特别喜欢这首歌，就是在听的时候脑子里就放空，不用想任何的东西。就我一直在想一个画面，就是当一个就我的女主角是一个女性啊，她 我再不细是我， 那可能是我喜剧 有可能啊， 一个女性就是哎呀还是不是你吧、 啊、好吧跳戏了她 就是可能经历了事业的失败，就是感情的失败、然后一个人走在街上冷冷的，裹着大特别厚的羽绒服，然后那个身边那种灯红酒绿，然后做点消音灯红酒绿的那种旁边的浮躁绚烂，然后他都特别他觉得特别挫败，但是他眼睛里有泪光，有着那种他还想要奋斗，还觉得不失败，我还想再来一次的那种劲儿，然后一个人往前走，镜头拉，然后背景乐放这首歌，我心中一直有这样一个画面、 这是我们画导的一个画面、如果 是 他 的、 哎、的 对、 哎、 他的刚才说这个画面如果是我的话啊，我最后音乐肯定是配的是爱拼呀佳慧呀， 看了白眼，让我们享受这一分钟的平静好吧。哎呀，这个其实真的刚刚听萌萌说完他脑子里边构思的这个片段之后、我觉得可能也是跟每个听过这首歌的人我感觉应该会产生很大的共鸣。 是 对，因为这个网上也有人评价毛不易说这个毛不易他唱这首歌之后，虽然是在明日之子里边小火了那么一把，但是他比起就是跟他一起比赛的那些比如说孟子坤啊廖俊涛等等这些人来说，他不如那些人的唱功作词作曲，他不如那些人的要好，但是为什么他唱的歌会给人这么大的吸引力，或者是精神的力量，就是说这个有很多人像他一样孤独，一样贫穷，就是一样不能说无所事事吧，但是没有像他那样的把自己的梦想付出实际的去行动那样的决心。我们所有人都是在想着哎呀我咋这么穷啊，我为什么每天都这么累呀、但是没有人会像毛不易一样就把自己的音乐的梦一直付出实际的行动去完成它。 就是我们说的不念过去不畏将来，他可能就做到了以上两点啊。我们也希望这个甜甜通过这首歌曲给他的一种启示，能够让你这几年在我们无论说现在在北京上的两年学，还是说他未来两年可能会在加拿大在国外念书，你都要保持着今天这个赤子之心，永远要知道你是通过什么样的路走到了今天这步。因为我跟他比较熟，我看着他一路怎么辛苦过来的，所以他有今天的这个成就我也是很骄傲的。 哎呦 哎呦，此处应该配个两个我的泪水所以我真的希望 你要加油，这个交给后期吧， 交给后期给我批两个泪水。 对，也是希望不仅仅希望萌萌加油，也是希望所有这些为了梦想一直在坚持不懈努力奋斗的人们不要在每天在自己的愁苦当中去度过自己的日子了，毕竟咱们是在生活而不是在生存。 没错， 对， 没错。 行了，这个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及网友朋友们的收听以及收看。这里是为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的博虎点秋香，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拜拜喽！ 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漫游嗨翻天，请各位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咱们拜拜。 はあなたほどあなたの中の私の存在はまだまだ大きい